系啦，咁啊两套神嘢啊，咁啊当然系我哋呢边嘅神嘢啦，系啦，咁啊有套啊《神探陈松伶》啊，我哋叫啊，咁啊当然香港啊改几次名啦，初初叫做咩《倪城 First Lady》好啲喎呢个名，系啦， 系， 跟住后屘改咗啦，吓，咁啊而家叫做咩话《福尔摩斯拉》喎， 系啦，冇错。 真是犀利，有摩斯拉嘅大佬。 系啊， 摩斯拉系嘛？好啦，咁啊，初初啊谂住得唔得噶咁样，依又唔系喎，出咗嚟又好，即系点都起码唔系呢个咩话《神探哥伦布》嗰只先啦。 系，冇错。 系咯，咁啊都可以睇下嘅，咁啊分分直情睇晒咁多集添，我又分分都望下都 期地会睇。 系咯，分分都睇开啲推理嘢，咁日本嗰啲咁要求都有翻咁上下，咁但系其实呢套其实如果你以封即系推理嚟讲，佢唔得嘅，即系佢唔系嗰种推理剧啊，最少系啦，就唔好真正推理剧嘅嘢，咁但可能你话佢几得意嘅啲嘢咁样系咯。咁另一套系乜嘢咧？另一套就系呢套犀利啊，金融小说改编系啦。 系啦。 咁佢就話自己係盡量跟原著㗎喎，佢自己講下咁就喺呢個《倚天屠龍記》。咁我唔知佢有點跟法啦。咁阿銘就話其實佢係嗰啲即係對白情節囉，但係佢啲冇頭 啊， 完全係講慢囉。我覺得點樣點係點樣係金融呢，係囉，啲人識飛嘅大佬，係囉。 嗰個余代岩佢第一場出嗰下，基本上佢個 level 係清翼福王個 level 嚟㗎啦，已經係 止唔止啊？ 我以為佢係張三豐嘅 level 喎。 唔係，如果以輕功嚟計，最勁係清翼福王，唔係張三豐啊。 哦 ，OK。係 啊。 佢嗰度又作，我唔知佢作定加定原本有冇啦。到底原本原著呢個武當啊，有冇呢個中雲梯或者梯雲中嘅呢個嘅？ 有。 係有。咁係咪飛嘅咧？ 唔係 啊嘛。 唔 係。佢一呢就係章子怡喎，大佬。係 啊，卧虎藏龍啊。 或者東方不敗都得啦，你中意點型咁樣。係啦，咁有冇搞錯啊，大佬？ 直情可以水上漂咁跑啊，佢係。 佢直情喺個水面度行，係。 係咯。 咁呢啲係，但永遠都係開場嗰幕誇嘅啫，跟住又冇咁勁㗎啦。 係啊，同埋開頭嗰個演員啊，哇！你行出嚟個款，你唔知原著嘅話，你以為嗰個係張翠山添。 我真係以為係㗎，佢又開頭又唔講就係邊個，做咗大段先話自己係邊個嚇。喂，咪唔係張翠山嚟嘅咩？我嚇 係啦。 咁個死款咧就型到咧嗱，而家佢最大嘅問題唔係啲人樣衰啊，係啲人咧啲配角咧靚仔過啲主角。 係冇錯。 咁呢個 大家 係 咩？係啦，你認 哇，呢個犀利啊！呢個係江華再要似劉德華啲嘅， 係比起江華更加似劉德華。 系啊，喂，有冇搞错啊？呢个主角啊，哎，我系咁嘅样出嚟濑嘢嗰个负唔负责？系咯，跟住正式到呢、這个即系张无忌嘅老豆张翠山出咧，咦，乜咁嘅？变咗阿姐型林峰嘅啫，最多 系啊，呢、這个脂粉味极重。你两个拍埋，你会觉得呢个余代岩应该做张翠山，嗰、那个拍落去似恩妮婷多啲咯，阿六叔啊，系啦， 哦， 系啦。唉，冇计，真系系咯，同埋 呢个余代岩系几多咩叔咧？呢个系 老三系啦， 系三叔， 三叔 想揾三百系 做比较，万达做比较适合啲啦，喂， 系啦， 如果周星驰开，肯定系唔万达啦，呢个角色 系三叔，都唔系 三叔，我 叫错咗， 系啊，今日佢嗌到瘫咗，唔关人哋大力金刚指示啊， 系啦，冇错， 咁呢套有冇睇啊？呢套阿芬芬同阿芬啲有冇望过？ 我就立过开 立过 少 少， 系 啊，咁佢好奇怪嘅，佢一咧全部揾咗啲香港即系香港星咧叫做系啦，咁啊攞嚟 sell 嘅，系啊，咁其实佢哋做得嘅。即係都唔會係主角啊，因為佢哋做得嗰啲都係啲上咗年紀啲啦嘛，包括有做過周子若嘅周海媚啦嚇， 係， 咁佢就而家升級就做咗滅絕師太，係啊， 係啦，冇錯， 我覺得佢都唔似嘅，點做都唔似，同埋佢都唔係師姑落嘅，有頭髮嘅， 係啊， 係咯，佢叫佢做觀音啊而家， 道姑咯， 佢似李莫愁多過似滅絕師太喎， 係冇錯，啱啱啱， 個造型係，造型係。 系 啊， 冇错， 冇错。咁啊，跟住啊，边个咧？ 有邊個呢？你數下阿明讀啲啊。 數數啊。 因素數唔係數香港星，你真係好得 嚟嘅。 唔好誒，阿范少王、趙成坤。 范少即係力王啦。 係啦，冇錯。趙 成 坤。 成坤，咁你有冇出場嘅咧？呢度 未出誒。未出個一秒秒閃。阿謝信佢回憶嘅時候咧，就秒閃過一陣。 我想問一問阿阿明咧，我睇咗開頭搶屠龍刀嗰個係咪金毛獅王嚟㗎？ 唔係。 唔系，嗰、那个系阿三咯，就系、是、大力金刚子嗰个啊嘛。 哇！ 唔系我话嗰个奸角嗰、那个，周围杀人嗰、那个，好好打嗰、那 个。周围杀人嗰、那个，开头。 哦、即系抢唔到刀嗰个啊！ 即系白衣嗰个啊嘛，系咪？ 啊，即系好好打嗰、那个咯。 系啊，系嗰、那个诶， 金刚 阿三咯，嗰、那个唔系金毛狮王，那个阿三啊嗰、那个。 唔係佢一身嘅造型啊，同埋開頭嗰一場戲，我嚟睇咩啲港漫嚟嘅，風雲啦定咩？定係咩？呢個係咪啊？橫刀奪愛啊，橫刀係嘛？ 橫刀 係咪都似啦？係嘛？有把刀，有係咯，都似嗰個碌啦。咁嘅咩？哇！嗰條友啊，後屘又扮好人嗰陣咧，喂唔係喎，原來幾靚仔喎，成個金城武咁喎。 系啊， 死人做埋啲死人表情衰衰咁嗰阵啲奸样嘅啫，即 系 个个都靓仔得滞啊！呢度啲人嘅就 系 冇样衰啊，基本上呢度系。 系啊， 啲大婶都揾啲靓女做嘅，你死唔死啊？ 系啊，我睇到连金花婆婆都出埋， 吓 又系靓女嚟嘅 吓， 系嘛？ 咩话？ 金花婆婆都靓女。 金花婆婆佢一上咗个阿婆装就靓就都仲系靓女，我唔知佢落咗个阿婆装变翻代尔斯紫衫龙王嘅时候会点啊？系啦， 佢唔系揾咗热巴做啊？系嘛？ 咁又唔系，都靓噶。咁可能十年前佢真系热巴咁样嘅嗰个女星。仲有， 即系意思佢系都系唔系后生女嚟嘅，都系 后生女都过四十嘅，但都靓嘅， 但系靓嘅，好 吓。仲有上次 鬼鬼地嘅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改种咯， 嗯， 都中女嚟嘅吓。 即系唔系邵美琪噶咯喎，即系 唔系邵美琪 吓，唔系由邵美琪升级做系嘛 吓，可以嘅其实吓， 邵美琪都系做小超噶系嘛，嗰时系 做小超咯，系啊， 系啊，嗰阵时做小超 系咯，而家咪做金巴婆婆咪啱咯， 系啊，都得，系啊， 又冇揾，最紧邵美琪都得闲噶，系咯， 系啊， 系，佢又唔揾，系咯，咪其实好多人都得闲噶，而家唔系咩？ 系啊，系啊。 系咯，佢咪应该揾翻郑少秋做啊，系嘛？ 张三丰啊，做 你啊想可能做金毛狮王啦、 啊，做金毛狮王都得，系 后期可以咁做啊。 系，所以你讲金毛狮王，哇，佢行出嚟嗰， 系郑少秋，不如做翻呢、這个，做翻老豆好过啊。 做一只张元山都仲得， 张元山好过啊， 都仲得，系啦。 我咁啊，鄭少秋都唔係好忙啫，係嘛呢期啊？ 係，我唔知鬼探前傳拍 嚟 啊！ 因為你對佢嗰代人咧，佢哋對鄭少秋係冇印象嘅，佢哋冇睇過嗰套以前嘅。 即係可能對吳啟華印象仲大啲。 咪梗係啦，佢哋你問啊，一啲人啦，佢記得以前嘅只歌係邊咋？咪而家呢只咯。 梁朝偉嗰套都唔記得㗎 喎。係啊，唔記得㗎嗰、那個。那個唔好嘅嗰、那個， 咁、哦、梁朝偉嗰套最唔記得都正常嘅，咁但係嚇佢哋竟然係唔知道有鄭少秋嗰套喎，佢唔係話因為舊咧就冇睇喎，嚇咩出咁乜嘢咁樣咁嚇？ 係啊， 唔係啊嘛，大佬石堅做金毛獅王出曬名喎，連啊即係連啊金庸啊都親自提書啊寫個、嗯、個牌匾俾佢㗎，嗰時係 都 話佢。哇！佢心目中嘅金毛獅王啊，演到啊，咁我都唔識，我唔知識唔識石堅嘅呢個演員添嘛，我驚真係，真係大鑊， 可能係。 佢以為奸人堅係阿黃子華啊，大佬。 可能係。 真係大鑊啊，大佬。係。咁根本佢哋完全對嗰時嗰個鄭少秋版啊，跟住嗰套邊個係趙雅芝做周子 揚 啊嘛。 周子揚係。 係咯。汪明荃阿姐做赵敏噶嘛，冇啊！哇，嗰时阿姐靓女嚟啊，大佬。 系啦，系啊，系。 大佬啊，你估而家？ 全部都靓仔靓女啊，大佬。 系冇错。 几靓仔啊，大佬，或者你都未见识过啊，大佬。郑少秋靓仔嘅时候，系咯。有冇睇过呢个吓《楚留香》啊？ 佢依家都仲算靓仔咯。 好睇得。 唔系识鬼啊！而家佢哋海楼山就识。 啊，其實都唔好食嘅。 係咪食芒果咩話咩話過咩話？ 係啊， 係。 芒啊，係啊，係啊。 但係其實許留山，許留山依家都食味咗啦。 係咪嗰間啊？唔係，係一個係一個英雄一個大俠嚟嘅。 係喎。 啊，陸小鳳佢又識喎，因為周星馳有提起啊嘛。 係四條眉毛，人見人愛。 系啊，佢又识喎，反而情与义佢又听过喎，因为佢哋唱歌啊。 系，冇错。 阿边个 主题曲？ 阿边个唱过啊？阿唔系周星驰唱过，好似系莫文蔚唱嘅。 莫文蔚系。 佢又识喎。 咦，情与义卖广告都有啊，系借钱嗰阵时。 咁嗰个系因为周星驰。 借钱都有。 因为周星驰玩过佢啊，攞嚟玩啫，首先系周星驰嘅。咁啊，周星驰就好似系咪冇玩翻呢个？即係其他嗰啲啦，咁佢咪冇唔識咯，就好簡單啫嘛， 係 咯，冇喺啲最近嘅任何嘢有玩翻，係啦。咁如果你講到主題曲就更加，佢一直接用咗周華健嗰時嗰隻唱國語， 係《刀劍如夢》係啦，國語版係啦， 夢嘅若夢啦，我哋好似講話係。 但係唔係重新唱過㗎，其實佢係。 好似唔係，好似唔係，好似 都係用翻舊歌㗎。 好似係啊，係啊， 主題曲咯，咪唱國語，而家唱國語歌， 唔知有冇重， 即係重新再錄過咁樣，即係編曲。 哦，咁啊唔知啊， 唔知因為佢基本上同我當年聽一樣嘅，冇分別嘅。 周華健嘅唱腔不嬲都係咁噶啦。 佢重唱。 你講嗰個咪就係阿周海媚做周傑嗰個係咪啊？係 啊， 咪 就 係 嗰 個咯。吳啟華嗰套啊？ 唔係吳啟華嗰套 TVB 拍嘅，嗰套嘅周子若就係阿蛇嚟嘅。 哦， 阿蛇啊， 系啊，好差嘅嗰套。 之后阿蛇都做过周子若咩？系 系啊， 系啊，我蛇之慢喎，你讲阿蛇系嘛？ 系啊系啊，蛇 嗰段啊，唉， 赵文卓，赵文卓系阿黎姿啊嘛。 哦，系咩？ 哦， 系啊。 咦？你讲起又好似有印象喎，又 系啊。 咁点解我记得黎姿唔记得其他嗰几个嘅？真系冇办法啦。 记得黎姿喎，系。 真系冇办法。 系啊。 你講起我又記得係有喎，係咯，死啦！我淨記得黎姿添，慘啦，選擇性記憶係咯， 係 係咯， 係啊，冇計啊，真係， 咁都係拍過好多次喎，以前， 係啊，係啊，係啊， 咁唔係拍過好多次唔奇啊，你唔知道有之前嗰啲奇啊嘛， 係冇錯，有一個版本啲人好少人都記，少好多，好少人記得㗎，蘇有朋我諗都少好多 啊， 係咯。呢、這個亞視播嘅嗰陣時就係啦。 哦，咁啊，更加冇人睇啦。 係啊，因為佢一同馬景圖一樣啊，佢係一人演曬兩父子啊，張翠山同埋張無忌兩個啊。 嗯， 係啊。 哦，呢個粵語片經常有嘅，因為你影像劇集作品咧，有時你唔想個主角咧，好似成日都未出場咁啊。 係啊。 咁 啊， 就做住佢老豆先，反正佢都死啊，死咗佢個仔啊大噶嘛，你咪即係以前啲粵語片好興噶。 係，冇錯。 系咯， 系 咯，好兴咁玩噶啦。 咁就唔使等到十几集个主角先至出现啦。 即系个演员，意思个演员。 系啊，即系等到十几集先至个主角个演员先出现，好闷噶嘛。 系啦，咁通常咧做个老豆嗰个咧就黐须嘅，有黐鸡嘅，系啦。咁佢做仔个就冇黐须咁嘅啫，通常都系咁处理嘅。 有衰就系老豆就系咁解。 冇错，通常系咁样嚟以示个分别嘅。咁啊，但大家亦都喺睇開呢啲劇咧，亦都係接受咗呢種形式，咁亦都冇問題嘅，即係你其實好多時咧都會鍾意睇嗰個演員噶嘛，係咪先？ 係 係啦， 或者佢可唔可以當係咁咧？上半部、下半部就兩粒唔同嘅星去做嗰、那個兩父子係啦，咁樣又得唔得咧？ 咩 叫上半部、下半部？ 其實你唔係好覺得張翠山係真係咁主角嘅？ 係。 雖然佢個故事係由好似由嗰度，哇！大佬佢點樣溝佢阿媽翻嚟咁開始講嘅喎，大佬真係，其實你話佢原著唔止噶嘛，係由竟然係由張三豐細個開始講噶嘛， 係啊，頭兩回噶嘛，係啊， 係 啊，頭兩回係連接住神雕俠侶噶嘛， 係由張君寶細個開始講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佢係中意阿郭襄噶嘛，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啊，嗯， 咁樣寫噶嘛，係啊。 系，唔系佢而家都通常喺回忆度，即系口讲赖过就算啦，就唔会真系好度开始做嘅。 系啊， 如果由嗰度开始做，要开另一套，嗰度系呢个太极张三丰嘅。 诶，又系李连杰喎。 我唔係，咁可以係第二個嘅。我記得嗰時阿志都做過㗎。 唔係李連杰有，但係有做過呢個咩嘛？《倚天屠龍記》啊嘛。 仲拍過兩集先，兩 係遊俠張三豐 係咯， 係啦， 冇錯。但係嗰套又好似冇國商喎。 冇嗰啲。 嗰套又唔關事嘅，嗰套又 唔關事。 嗰套佢係當咗講翻真係張三豐，因為張三豐係有呢個人㗎嘛。 係，冇錯。 係。即係借咗呢個歷史人物㗎嘛，其實 係原創㗎嘛。 即唔係原創咯，係。唔係原創，但佢一樣係講佢少林寺嗰啲咁走出嚟嗰啲，咁係咪都係原本係咁？我唔知啦，係咯。係咪都有啲咁嘅背景嘅咧？咁啊唔清楚啦，係咯。 淨係佢其實只係攞咗《倚天屠龍記》個開頭嚟拍咧， 係。都唔奇啊！你即係等於拍黃重陽咁啫嘛，係咯。 係，冇錯。 都唔出奇嘅，但我又唔知黃重陽冇呢個人嘅咧，其實。 有，梗係有啦。 我真係有嘅。 有。 咁但係古墓派嗰個冇啦啩？古墓派嗰個都有。 嗰個冇，嗰個冇。 古墓派應該冇。 但係佢都有嘅喎，佢都有翻嘅。即係嗰時嗰套係邊鬼個做㗎？鄭伊健。 鄭伊健。同阿周慧敏 系咯，咁周慧敏咪做嗰个叫咩话？嗰个林兆英咯，系咯。咁但系佢有得林兆英，咪即系系金庸小说咯。 系嗰个系啊， 佢出嚟噶嘛？嗰套系 嗰个直情叫《忠臣通黄重阳》啊嘛。 哦，即系佢真系有攞版权嘅。 应该系啊，系啊。 我明白 ，OK。 同埋 唔同拍嘅张三丰，系咯，就当系历史人物拍，就冇攞咩版权嘅。 你咁样讲咧，另外亦都佢都拍过一个金毛狮王啦，直情系。 哦，系 金毛狮王做主角，不过仓底仓咗去十二点夜晚先至播嘅啫嘛，冇人睇嘅。咩啊？ 鬼佬做噶啦，梗系系金毛狮王。 韦扬明。 哦，唔系啊，何国强、何国荣做嘅。 唔系，阿韦扬明做，系啦。 韦扬明做， 系啦。徐姐身， 咦？佢講起好似有啲印象喎、啊，又 係啊，阿伍衛國叫成坤噶嘛， 又有啲印象喎、 啊， 係咯， 係啊， 哦，咦？咁都幾奇怪，原來金融小説都經常性俾人 spin off 噶喎， 哇！咁梗係啦，大佬，係咯，美國有 Marvel 有 DC， 中國得金融嘅咋，冇㗎， 冇錯，係啊， 即 係 任意抽一個人出嚟都可以做一個外傳。 中國超級英雄片係呢啲啊，大佬， 係古龍同埋金融兩個嘅啫嘛，梁宇生嗰啲都唔會攞嚟。 古龍好似少啲咁樣， 少 抽一個人出嚟，但金融真係 抽出嚟真係少啲。抽出嚟真係少啲，你話真係做翻就有嘅，做翻做翻六小寶有，係咯， 佢故事個底啊，佢基礎設定得夠結實 啊，咁當然係嘅， 冇錯， 任何一個人物都有自己嘅故事啊，其實係。 喂，你金融已經去到 Lord the Ring 嗰啲嘢嚟㗎啦，大佬， 係啊， 好㗎啦，唔同㗎啦，係咯。系咯，其他啲系都 OK， 都好好嘅，但系即系都有点讲咧，即系有佢嗰啲文学咁咯，你当啊金融嗰啲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 咯，你拆佢啲角色出嚟都系有血有肉嘅，唔系即系其实佢实在喺武功嗰啲嘢，佢唔系讲到咁点讲，佢好多，但系意思佢唔系系着水嗰啲嘢嘅， 系啊， 喺人嗰度嘅人物 character 嗰度嘅， 所以咁襟睇系咁解咯，佢啲。 咁襟睇就因为佢咧咁多年前咧已经识得咩叫做萌属性嘅，而家分析 系冇错， 佢系有齐嘅后宫啊， 张无忌 啊，开 后宫 啊，系咯，即系齐晒噶，即系。有毛口嘅女角啦，即系呢个小龙女啊，亦都系傲娇嘅黄蓉啦。 系 啊，系 仲通街都系 唔会齐晒啊，系。咁而佢嗰啲男女主角其实实质上都系好细个嘅，即系通常你做咧牛鬼咁大个，但系其实个角色好细个嘅。 系啊， 系 二十岁都唔够。 系啊，系漫画入边嗰啲主角嚟嘅，基本上，所以其实佢非常之适合动画化嘅。嗰时做得唔好啊，真系揾咗啲唔系咁好嘅公司处理啫，即系神雕侠侣。 系 啊，其实如果做得好，其实佢都几适合动画化嘅， 系 讲真系，不过就唔系咧，即系而家永远都系揾啲即系好奇怪地就系揾啲做过嘅人就升级啦，或者揾啲第二啲即系叫有啲名嘅人咁样去占起个即系个卡士啦， 即系嗰啲配角个卡士其实好多都系过气嘅主角级嘅星嚟嘅，但系今次佢嗰啲系配角升上去做主角做主角咯，嗰班主角系其实未担正过咁滞嘅嗰班大部分。 嗰班主角就冇人理会啊，所以佢啲 selling point 咪喺晒周海媚度，所以你都话佢 周海媚啊， 好奇怪影点样影啊影啊住住师奶地啊咁样嘅，咁佢哋唔系主角嚟嘅。 开头嗰个黑白嗰个角色嗰扎出嚟嘅时候，咦？ 點解又冇殷素素又冇小超，但係滅絕師太宋青書亦竟然有嘅，好奇怪。 大佬咁嗰啲係個星大粒啲啊嘛，係呢套有周潤發客串做個乞衣，佢都即刻影咗佢先啦。 大佬咪係。 咦呢個邊位？我冇呢個，佢門口個乞衣咯，冇角色㗎咁樣，但係周潤發嚟嘅喎，咁佢係咪我大頭啊？ 係。 你以為呢個係蘇乞衣啊？大佬影咗乞衣係。 系咁又系， 因为嗰系个大星，佢咪大个头咯，你咪即系劲一嗰时呢、這个阿叻啊，阿叻有一套叫做我爱洛兰图系咪咧？我唔记得。 系洛兰图系。 系啦，你估张 poster 系阿叻啊？张 poster 系张国荣嚟噶，系咪啊？系咪呢出啊？我冇记错啊。 呢出 可能另一出啦。总之其实实质个主角就唔系张国荣嚟噶，因为系客串出一出，但系个 poster 就大过张国荣头嘅，系啊。 嗯 阿叻就叮咁呆過，但係其實阿叻先係主角嚟嘅，即係咁類似咁咧。我唔記得係邊出戲啦嚇嚇，有啲咁嘅戲嘅。咁你呢套咪又係變咗咁咯？即係而家啲 selling point 就係去到咧，喺曬啲即係佢要 sell 啲人，同埋喎啲人仲有好多係香港以前嘅明星啊。 呢套就少一戲係 sell 一個啫，其實就係啦，周海媚啫。呢一次就 喂一個唔夠 sell 啊！你甚至演戲都係 sell 阿佘詩曼啫嘛。系咯，一個都夠 sell 噶啦。 個上次《射雕英雄傳》有兩個添，阿三哥同埋李良偉，係啦。 哇，幾犀利嘅大佬。 係。 咁啊，好奇怪嘅，即係變咗而家啲收音方去曬呢啲，即係呢啲位度嘅，係啊。 嗯。 佢咪當時星戰咧，以為真係啦，即係當年就係你唔會 sell 阿 Han Solo 啊，都冇人識啦，邊個夏利信福阿水啊咁樣，係咯，係咯，邊個 Mark Hamill 邊個嚟㗎，大佬？係 啊。 Terry Fisher 阿水啊，咁喺曬阿 O B One 啊，係咯，彼得古城啊，呢套咁咯，係咪咁咧？係咪有少少係咁咧？ 可能係啊，其實係啊， 可能係。咁但係你都唔會一大個頭係影住阿 O B One 同阿彼得古城啩？ 咁又唔會咁就 係咯。咁你個 poster 都擺翻阿 Skywalker 哋喺中間㗎，雖然最大個頭哥係個係阿死亡星同阿黑武士，係，但係佢唔係因為佢係星啊嘛，即係唔係因為佢係即係佢係一個點解嗰套戲入邊一個敵國咁，佢比較強調啲佢咁，好似有種強大嘅壓迫感咁啫，咁冇嘢 sell 嘅，你未睇嗰套戲，你唔知邊個黑武士嘅， 係咁就， 即係我相信冇特別嘅，即係嗰個即係引入場嘅作用嘅，一大個頭黑武士，即係我意思第一集嗰陣啊，我意思。 系， 嗯，當然你之後知道邊黑武士，哇，咁唔同啦，係咪先？冇黑武士唔睇啦，係 啊， 咁但係第一集都冇㗎，你都記得好大嘅黑武士頭， 係啊， 咁嗰個就唔係星嚟嘅，黑武士唔係星嚟嘅，角色嚟，咁但係你都唔見佢咁離譜，整下 O B One 同阿比較古城係最大個頭啊，都未知啊， 佢呢度最大個頭都仲係個三個主角咁就， 哦係咩？唔係啊，周海媚點？ 周海媚就。啱啱好細過佢兩個少少，係啦， 係啊，都咁樣， 係， 哦， 但係個位係 個畫頭唔係咁講喎， 唔係個畫頭其實，都係擺都有分次序行先後嘅，即係佢第一個頭就係阿張無忌，跟第二張圖咧，第二張圖咧就係阿邊個噶啦，周子若同埋阿趙敏，但第三張圖咧就竟然係咩啊？阿滅絕師太同宋青書。 哦。 係啊。 嗯。 跟住再之後就啊唔係，跟住再之啊唔係啊唔係搞錯咗搞啊唔係之後嗰張圖咪滅絕師太宋青書，應該係阿楊逍同埋阿張翠山，跟住就係滅絕師太同宋青書，再最後就係阿成坤、阿張三豐同埋阿金毛獅王，係啦，咁樣咯，個先後次序係。 哦，即都有啲主角出咗先， 系， 就唔覺眼嘅，過咗啦。 唔知點解嗰集圖冇咗殷素素啊，冇咗阿小超啊咁咯，係啦，嗰集著係啦， 咁咪唔重要嘅呢啲人啊，唔好理佢啦，係啦，即係總之其實講到尾都係要揾啲星 sell 啦，咁我哋俾咗條靚條佢，下次咧唔使嘅。你是不如找條友打電話簿，找條友叫周潤發打電話，想不想拍嘢啊？唔係嗰個周潤發，我同名嘅啫。 係。 係啊，周潤發係劉德華咩？你覺得最 sell 到嗰啲人名，你求揾個阿茂阿壽，佢身份證真係叫呢個名嘅。 係。 咁咪所以拍咪得咯。係咪？ 見曬啲名，係啦。 係咪？搵條友姓唐叫阿黎咪個英文名叫 Robert， 咪羅伯唐黎囉，係咪？係咪？ 係。 咁你一哇一寫出嚟勁啊，係咪？粒粒巨星啊，係咪？咁咪睇囉。 係。 其實都係咁咋嘛，我覺得其實。 係。 係咪？其實有冇，其實實質佢好唔好睇，有咩關係呢？同咁樣。即係呢個面斯坦係咪周海媚做？其實我覺得咪仲怪囉，我都唔似嘅，我覺得佢。 但係佢入周海媚近期呢，佢啲劇呢，佢都係做上一套劇，佢都係做 Big Boss， 即係最勁嗰個大反派囉，佢係做就係啲 斯坦。咁你覺得佢似唔似啊？但係 我冇睇過嗰套，但係呢一套就 佢係咪升任啊？ 係。 係咪升任呢？ 好似唔係好升任啦，又係啦。 係囉。咁你淨係因為即係佢 sell 到咋嘛。 係冇錯，咁就 即係如果下下係咁唔係好事嚟嘅。 同埋佢咁嘅年紀啲人 sell 佢都係咩嚟 sell， 話佢 keep 得好咋嘛，其實 sell 佢其實就。 佢就 sell 滅絕屍體 keep 得好。 係係啦，其實 sell 係咪 sell 佢 keep 得好，係呀係呀。係呀，都係咁㗎嘛。話佢靚過啲主角㗎嘛。係囉。 係咪 係囉。 但是在戲劇的處理的時候呢，你的配角是搶眼過的主角，是一個失敗來的。 是啊，他今次他就真的啊，連這個有一個不重要的角色啊，即是阿胡青牛的老婆啊，他又是找個靚女做的。 應該是胡青牛，你解釋是個神醫來的。 神醫是啦，他找回誰做呢？上次什麼倚天屠射啲龍傳啊，做郭靖阿媽嗰個，佢今次走去揾佢做胡青牛個老婆啊，即係嗰個又係 嗱，即係我講係啦，即係內地咧，我相信就靚仔靚女真係多得滯嘅， 係啊， 係啊， 即係多到咧後邊啲宮女啊，即係總之所有成個片場你只有出場嘅人咧，其實個都係靚仔靚女嚟嘅， 係， 咁只不過咧佢想捧嗰個唔係啫嘛，係爭在。 是啊，就是这样 啊。都好多时是这样的喎，是啦。 是。 上次我哋讲嗰个呢，黄祖蓝老婆做嗰个咩瑶池圣母是吧，嗰套咩嗰个边鬼个做 就山河魔传。 河魔传啊，唔止啊，仲有边鬼个做啊，佢做个蒙面嗰个吴卓羲㗎。 啊，陈国光。 咁嗰套里面呢有佢都有个师太㗎喎。 是没错。 但个师太唔系梗唔系主角嚟㗎啦，系咪先，即主角系嗰班靓仔靓妹嘛。嗰啲靓仔靓妹呢啲样子都几唔得嘅。 是 好实嗰句，有阵时个主角话样都有啲似阿小妖啊，记唔记得？ 哇，真系系啊，嗰只样嚟啊， 有啲似啊，大佬。喂，但系嗰个师太你知唔知系似咩样啦？唔系啊，个样似似杨公瑜啊。 哇，正啊！ 坏人嚟噶，哇，有冇搞错？呢个做女主角都得啦，做师太有冇斋咗啊？正过佢个徒弟个女主角。 系啊系啊，啲、啊、人亦都呢度亦都啲人又系话灭绝师太个样好过，周子祥嘅亦都有人话系咯。 哦，咁好正常啦，大妈系嘛？个灭绝师太周海媚嚟个大佬。 系。冇错。 点解试下搵周慧敏啦、啊？喂，好嘛？ 都得，系 啊，求其姓周啊算啦，系嘛？ 系， 系咯，周华健反转又得，系啦。 系，下次下次再拍鬼阿佘诗曼做都得，系嘛？ 都得，都仲会靓过你嗰个女主角嘅。 系， 咁你其实你咁样系咪一种失衡嘅表现咧？ 系啊，好失衡噶、真系噶。 嗯，一开场嗰幕戏嘅武功表现，又跨过后来嗰啲，系咪又系一种失衡嘅表现咧？ 是啊， 即其实无论你而是画画还是你是音乐咩都好啦，其实你是有主次嘅。 开头嗰场是要好睇。 有嗰朵花咁亦都是后面嘅叶扶持㗎嘛。咁你唔会喂有冇搞错啊，虽然前面是有朵花，后面嗰架是玫瑰喎，仲要仲正过你前面嗰朵烂鬼唔知咩花嚟嘅。烂鬼花嚟嘅啫，咁点啊大佬，你想画咩呀到呢幅嘢。即其实你是失了那个即是分分一定明白了，这个 focal point 嘛。 没错。 你一定有 focal point 的一个设计。你不会哇大佬不搞错，你后面那些不断 distract 我为后面那些女性。 同埋冇咗个层次啊，冇 喺度。是啊，冇啊冇啊。 冇层次。那打斗亦都是的，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叫学到程小东，你他万分一你都学不到。程小东反而很懂得呢，怎样将一些武功高低的人去分的。 系啊，佢分唔到噶，全部都系觉得高手噶，场场你都觉得嗰啲系。 个个都已经系东方不败咁咯。 系啊， 只不过边个可以打低边个啫嘛，佢表现上系冇分别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但你睇翻东方不败啊，即系程小东嘅东方不败，其实系唔同过佢哋啲武功嘅层次。 系 系， 即系令狐冲咧又好打过佢同辈嘅其他人嘅。咁但佢對返佢嗰啲即係師叔級嘅，唔好話係東方不敗嗰啲，佢又爭啲㗎喎。 係冇錯。 咁嗰啲再對啲高手又你見到佢哋一層一層㗎做到㗎。係 呀。 係呀。即係人哋跨得嚟呢唔係個個同 level 嘅。 係冇錯。 大佬你又調返轉啦，袁和平就都唔好識呢啲嘢㗎。 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设计上啊，佢先，即系真系讲设计，我唔系讲武术上啊，佢冇谂过嘅，吓、嗯，你一睇呢个卧虎藏龙，有冇搞错啊？章子怡好明显系绝世轻功，佢里边甚至乎形容佢系飞，佢唔系轻功，佢飞啊， 系 superman 嗰只，佢唔使踩嘢嘅，直情，连周润发都要企喺柳枝先得， 系， 佢唔使企嘅，佢直情飞起 superman 啦，系 superman 嗰只，系，但系到到最后啊，佢要去。救周润发嘅时候咧，佢竟然行路嘅，做咩事咧？ 呢样嘢连李安都唔识啊，真系啊，吴思源和平唔识啊，系啦。 啊，唔系咁李安可能冇谂去拍佢咁样打法噶嘛？点样赵薇有法？咁你如果要咁讲，你起码都揾个理由。我讲好多次，即系咪佢受咗伤啊？定系乜嘢啊？有啲原因啊，赵薇 中咗毒啊， 中咗毒啊，咁定系咪落雨一即系有个禁忌落雨飞钉咧就飞唔起咧？即系粒钉飞起咗啊嘛， 系 个人飞唔起啦，系咪会唔会？你求其作啲理由啊，大佬未散工讲粗口，哦， 系 都得，冇解释。总之要佢去救人嗰阵就唔识飞啦，行路有冇搞错啊？吓、 嗯， 功力尽失嘅，点解突然间即系呢啲唔 OK 嘅？咁呢一套劇呢就好多呢啲問題嘅，即係你見後來一啲人你又唔覺得佢啲武功係好似頭先個表現咁誇㗎喎。 係啊。 但佢要誇陣又可以好誇㗎喎。 嗯。係。 咁如果係咁張三豐平時行山就唔應該行到氣羅氣喘個普通 人。係啊，都係氣羅氣喘俾阿張無忌行快啲，跟住之後會叫佢我要休息。 無忌唔好行咁快，等埋我。喂。乜唔系你话佢有啲咩啊？中云梯定梯云中啊？ 梯云中 系啊，冇嘅，点解？点解突然间变翻一个正常嘅阿伯嘅？ 阿伯系啊， 嗱 ，Yoda 你哋话喺揸流摊咧，有人解释系 系 平时夹一夹揸支拐杖，原来八嘢。 但你见张三丰打嘅时候，佢真系佢摆埋双手喺后边嘅时候，都已经用咗轻功喺度飞噶啦。 系咯， 点 解佢行山嗰阵叫阿无忌等埋我啊？咁样嘅， 哇， 点解咧？ 哇，如果系啊，如果阿张三丰去到咁嘅 level 咧，咁阿韦一笑，我谂佢嘅轻功咧，系去到真系可以喺空中停留噶啦，我谂真系。 哦、no，佢应该可以出太空， 飞出太空啊！韦一笑， 系应该 Captain Marvel 咁浮喺太空飞翻落嚟。 系。 佢哋都未练成啲咩九阳神功，大佬练完仲唔系超人？ 系冇错，打到爆晒气，乾坤大挪移啊嘛，跟住你出一个波，跟住之后我顶住，跟住之后就再将你个波移走。 唔系超级赛亚人，系嘛？ 系， 嗯， 系啦。 喂，咁啊马仔都嚟埋啊，咁我哋继续讲啊，系嘛？ 系， 继续《倚天屠龙记》。 系啦，点样啊？马仔讲下你嘅意见。 吓、啊， 咪做乜更正翻頭先啲嘢先？我哋好似頭先講錯嗰啲嘢。 係，你講啲。 嗯。嗱，黎姿係咩話？ 黎姿同埋阿佘詩曼嗰套個張無忌就即係吳啟華嗰套。 哦，即係嗰套。OK，OK， 明白。好，更正翻先。 好得。 係，咁好似咁樣啱啲，我只要個記憶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個年紀差唔多嘅。 嗯，係。好。 好啦，阿馬仔啦。 馬仔講。 好。冇，咁我睇咗少少啦，咁其實都係。咁我其實覺得即係都係大陸拍出嚟啲武俠近年嗰啲質素啦，咁但係其實已經好過十年前嘅，因為我鄧超嗰套其實立過嗰陣時係、 哦， 即係佢打起上嚟有少少無厘頭嘅，即係好多多餘嘅畫面出現咗。 嗰套都係《倚天屠龍記》嚟㗎，係 梗係啦。 咁嗰套有咩人做㗎？ 鄧超做張無忌咯，跟住其他安以軒做趙敏咯。 即係嗰度冇乜港星嘅。 嗰套好似冇乜港星㗎，係啊係啊。 哦，冇啦，咁 乜嗰度真係 話聽，我聽嚟都唔識嘅。你如果你講嗰啲人咯， 係啊，嗰個周子瑜一接埋咗，佢就冇嘢拍㗎啦。 哦哦哦，都唔使講啦。O K， 好。 唔係，因為其實我套嗰陣時一睇，我其實我套已經覺得係滅絕屍體索過周子瑜嘅嗰陣時已經。 係 係。 咁近年好似都係大陸嗰啲劇都係咁嘅情況出現咯， 成日都。我都講啦，睇過有套講話咩余德容，余德咩？ 余德玲。 余德玲，我睇過其中有一集有一套啊，哇個慈禧太后好正啊！ 係。 係啊，唔係阿婆嚟噶，唔係阿婆嚟噶，即係你當御姐嗰種，哇正過女主角幾多啊，大陸。 嗯。係。 系 啊， 咁你expect咁嘅？ 系， 即系变咗个咩啊？呢个慈禧的秘密生活咁啊？ 系有属性嚟噶， 话要正过啊，大佬有属性咩比啊，大佬？人哋有才型噶，即系真系可以即系统御到嗰啲人嘅，系有智谋嘅，仲要即系我怎么搞错呢套唔系讲慈禧太后噶？ 系， 点解佢讲到佢咁型嘅，又靓咁？系咯，明明呢度都唔系佢主角嚟，唔系大陆成日都有呢啲毛病噶。 系， 系啊。 同埋有阵时有啲做，如果系好似系同一个系列咁样，即系同一个导演啊，同一间公司咁出咧，有啲嘢好似会翻用咁样嘅。即系例如今次嗰个金毛狮王嘅造型啦、啊，哇，直情系上一套射雕英雄传嗰个嘅西毒欧阳锋嘅金毛版咯、啊。 即直情係嗰個演員嚟嘅，你話係咪？ 又係嗰個演員個髮型同埋撇須都一模一樣。 咁啊，又靚仔㗎？ 唔係靚仔㗎。 哦， 唔靚仔， 唔靚仔。 係咪同一時間咁樣走兩個廠啊？順便。 咁唔知啊，唔會嘅咁就。真係金毛版嚟啊！即係個樣其實係似咩？以前無線有個藝員叫朱鐵和咁嘅樣嘅，其實嗰個就。我演员系嗰种样嚟嘅，系啦。 唔系啊，佢都好多演员都有某似某啲无线演员噶啦啲样。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啊，边 个好似揾啲人都系有啲似嘅。 系，即系嗰、那个张三丰有少少似爆方噶嘛，其实就 我都有啲啊，加咗邓小平咯。 系啊系啊系啊， 加咗啲邓小平落去。 系啊，不过就 不过佢又冇咁似阿爆方嘅，佢呢个好似系矮啲，即系我觉得佢有啲 Yoda 咁嘅，佢表现咗出嚟。 哦，系系系，冇咁仙风道骨咯，嗰个感觉系。 佢系 Yoda 加邓小平啊。 系，冇错。 其实佢呢个版本系。 系。啱啱啱啱啱。我同埋佢啲须咧比较挛啊，咁嗰啲咧即系冇嗰个气派个感觉啊，其实就。呢啲 咁，但係佢呢度佢話佢係百歲老人嚟㗎嘛，咁又唔奇嘅，咁你無線做嗰啲後生得滯啦，啲碌係咯， 咁啊係啱啱啱，冇 錯。即係你唔覺得佢似百歲老，即係除非你真係當佢神仙啦， 係啊， 即係佢練到升仙咁，佢都唔老嘅，咁你話佢係阿吳亦凡做都得係咯， 係冇錯。 個著色入面佢係師傅，但係吳亦凡嚟 㗎， 靚仔我個徒弟啊嘛，後生我個徒弟㗎嘛。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你話佢係神仙嚟㗎嘛，咁冇得講啊，神仙係咪先？即其實佢好老嘅，但係個樣係 keep 住咁冇得講啊。 即係花千骨咁樣，阿霍建華做㗎嘛。 係咯。 係啊，嗰個。 咁呢度未至於啊，張三豐未升仙啊。 係冇錯冇錯。 咁真係正常人一百歲咁都應該幾老嘅個樣。 係冇錯冇錯。 咁呢度都 OK 嘅，你睇落去，不過又唔知乜佢啲徒弟咪後生咯。 系宋远桥又大啲啦，咁就系啦。 徒弟好似僆仔咁啊！吓，我话呢啲武当七侠咁细路咁嘅。 咪跟住咗小说嚟计咧，就系宋远桥比较大啲嘅。咁四廿他啲如果张无忌未出世嗰段开始啦，宋远桥有四廿零岁。跟住二三四五呢几个咧，就廿尾三头咁上下。跟住之后老六老七咧就二十岁唔够嘅。 咁啊，張三豐真係九啊歲前都未收過徒弟啊，咁啫。 可能係，可能七十歲收翻嚟，有啲係咩？直情係收養翻嚟咁細個，可能有啲。 唔知佢啊，就係嗰陣年瓜老身，佢冇睇啊。 定係上一代嘅七合同下一代嘅七合啊？ 呢度已經第十代啊，原來佢冇講嘅。 係啦，係啦，係啦，有可能。 習明濟係嘛？其實連呢、這個都係有舊嗰個嘅係嘛？ 係，可能係。 張翠山都係張翠山第幾代嘅係嘛？都好似咩啊？嗰度乜鬼啊？ 唔係啊， 嗰度乜鬼啊？AKB 成日發科幻嗰度，佢話集明世啊嘛，佢係前面君子唔知第幾世啊嘛，係咁啊？ 都得 啊！佢係呢個張翠山唔知第幾世啊？其實已經好多張翠山㗎啦， 係啊， 啲徒弟永遠收七個，都叫翻嗰七個名嘅係嘛？ 係。 舊嗰啲都老㗎啦，老死鬼咗啦已經嚇，呢班新收過嘅，咁除非你咁解啊，係咯， 係啊， 所以呢度睇怪怪地㗎咯，啲感覺係咯， 係啊係啊， 嗱你睇舊鄭少秋嗰套係阿夏雨嚟㗎嘛，張翠山係， 係啊， 係啊， 夏雨， 佢阿媽係阿 黃淑儀， 黃淑儀係啦，黃淑儀即係邊個嗱？夏雨大家熟悉啦，即係呢個《溏心風暴》裏邊嗰個啦，係啦。 是 當年嘅夏雨唔係做傻佬嘅喎，佢有時甚至乎做主角做， 佢成日做大俠㗎， 大俠都有做嘅喎，係啊，雖然佢都有時做搞笑，但唔係做到唐僧我咁傻嘅，佢係嗰啲醒目啊，嗰啲即係走正面嗰隻搞笑，唔係，即係以前講咩廖軒人啊，有一套搞笑叫做咩紅豆沙與白飯魚， 係啊， 哦。 有唔知啊，而家啲人聽未聽過應該係咯，廖軒人都未聽過啦，而家啲人係嘛？ 係冇錯。 我都唔知點解釋俾大家聽係點樣嘅。我諗你當阿行姐靚十倍咁啦，你當係。 有 但係又有啲似嗰啲型嘅， 但 係靚好多嘅。 冇啊，行姐咁澎湃嘅咁就。 係澎湃澎牙，你講。 落啲落啲落啲。 哦，我係你講澎牙啲。係咁啊，解釋唔到。總之以前夏雨並不是做傻佬嘅，而家你睇得溏心風暴多傻佬啫，係啦。係。黃淑儀仲大鑊，係唔熟唔食。 係啦。 當年好靚㗎，佢係。 咁好靚，我唔敢講啦，但係 O K。 好後生嗰時真係靚㗎，真係。 係。但你話呢套嗰陣佢已經唔可以講好靚啦。 呢套 嗰陣 唔 係 好靚嗰陣時啦， 已經過咗啦。呢套係阿姐 O K 嗰陣仲係。 邵 雅芝， 阿姐系當家花旦嚟嘅個年代， 冇錯。 鄭少秋係英俊不凡啊，可以去到個程度。 冇錯，真 係。即係尤其是古裝屋，係啊， 係 冇錯。 咁但係而家啲人咧，可能係連《蜀山》裏邊嘅鄭少秋都未睇過，唔好講呢啲再舊啲。 冇錯。 佢哋而家印象中嘅《蜀山》就係鄭伊健嚟嗰啲嚟嘅。 嗯，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都唔知點解周星馳咧會揾個窗簾咧插喺背脊度出笑，其實就係鄭少秋嚟噶嘛。 系蜀山，系啦， 蜀山入边嘅一幕嚟噶嘛， 嗯，系啊，就你呢套已经同你个因素数又系都系靓嘅，但系真系好唔似啦，真系行出嚟就我未见过一个因素数，我咁就边条太 变，咁靓 得 滞啊！ 咁就边条太变，太可爱呢个因素数个样， 咁少女碌嘅， 即系想搣下佢块面嘅， 哇，咪唔系剃到咩？ 唔系块面突出啲，系啦。 哦，块面突出。 冇嗰啲煞气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啲。 冇种邪气啊，其 实。系完全冇邪气，你仲有啲好似想照顾佢咁样嗰一啲咁嘅妹妹样嘅佢系。 咁样。 系啊。 咁你要谂下，佢揾咗个阿姐样嘅人做啊咩啊张翠山啊嘛。 系咁就。 張翠山個樣子女人過啊，因素數 係咁係真係係係， 咁就冇辦法嘅，係咯，即係佢唔係啊，佢因為乜嘢都要靚仔靚女，人個個角色都要靚仔靚女啊，好似係啲書咧畫嗰啲封面啊，即係嗰啲咧言情小說咧， 係 個個都好靚嘅，即係佢要咁啊， 要攞得佢做封面，一定要整得佢靚。 係啊，咁佢個個角色都要去到咁。即係你唔係喎，其實咁有問題喎。你套劇啲主次全部冇曬分別。 係啊，係啊， 係咯，你連楊逍都超靚仔呢度真係。 佢楊逍係靚仔啊，咁就 嚇。靚仔過男主角。靚仔過個男主角。 咁靚仔唔過咁就。 唔係，你以前講靚仔咧，咁佢係一個前輩嚟噶嘛，咁你都係無名同風雲嘅分別㗎，係 冇錯，係係係， 係嘛？咁你唔會話 阿孫興 咁無名靚仔外地 嘅中老咁咯，係咯？ 系啦，呢条咧靓仔意思即系中老，但系型男嗰啲啊嘛， 即系你揾翻阿哥做嗰呢种型格， 系就 O、OK, K 就 O K， 系啦， 系啊系啊， 冇理由嗰个已系林峰，嗰、那个杨逍已系林峰咁吓咁样， 系咪佢咪就翻个年岁啊？可能 唔系佢呢度个佢都化咗个妆似林峰噶，呢度都你睇啊， 系 啊，你睇啊， 我意思话佢开头出唔系好老噶嘛，佢都后生 嘅，唔系噶，佢后屘都仲系咁嘅样噶啫， 佢咪有衰下嘅，都系。 佢都有撇須㗎，好似知道都已經有撇須㗎啦。 嗯，唔係你見嗰度未就有須，但係再之前第一下出場嗰陣時就冇須嘅，青靚白淨嘅。 嗰個樣老啲喎、 哦， 我覺得。 係啦，哦，嗰、那個樣仲老啲，冇須個樣仲 老啲。佢知道個須嗰個樣仲靚仔啲。 哦，係。係 咯，個陸小鳳咁嘅樣喎。 嗯， 係啊，係啊， 唔知啊，唔知好靚仔你覺得滯啊？我哋覺得有啲 係， 唔係即係意思，你冇一個主次啊，靚仔嘅意思係，即係你以前有後生嘅男主角，如果有啲好有型嘅前輩，冇問題嘅，唔係話即係其他人要樣衰，有個層次嘅分別嘅。 最受歡迎嗰個版本嘅已經同叫阿馬景濤嗰個版本就有孫興做楊逍咁又喺 度。咁孫興都 OK， 咁佢有型，佢唔係話 OK 啊，咁樣就係。 佢唔係講緊係油頭粉面，仲係好似靚仔咁嗰種，同個主角爭緊靚仔嗰種嗰個樣咯。 呢對真係又係另一個油頭粉面嚟嘅呢一個楊逍。 係，唔係佢全部男人都搞到油頭粉面，佢咪 match 緊嗰啲小説封面咯，就喺度。 係啊。 咁但係我唔覺得呢一個係金庸小説嘅。即係佢成日話想重現金庸書，金庸書係咁嘅咩？ 佢重現翻啲情節咯，叫做只係話， 係咯，同埋你對白跟住講啫。如果咁講，你意思係 佢有啲手遊 game 嗰啲樣啫，佢全部要 嚇。哦，咁啊唔怪得啦，即係個個都以吳亦凡作為一個標準咁樣，唉，就呢個真 係。呢個版本 啲手遊 game 你揀嗰啲角色嘅話，個個都靚仔啊，係咪唔緊？ 即係不如一個人演曬咪得咯，黐啲唔同嘅須咁咪，得俾個男同個女做曬所有人嘅咁算咯。 用唔同嘅髮型啊， 係啊，咁你咪似唔係啊？咁你睇真金色都係咁噶啦，有咩問題啫？係，係嘛？ 有啲手游 game 做晒咁咪得咯，成套都刘德华做晒咁都得噶。 系有啲手游 game， 佢连洪七公都好似系个画到成个美男 仔，系啊，你咩办法啫，大佬？ 系啊。 咁呢啲其实有问题嘅，咁样即系如果你喺个艺术嘅处理上，你冇一个层次，其实已经系冇咗主次，已经冇咗层次，系有问题嘅。 嗯，冇错，即 系有时啲嘢你系。是逼出嚟啊！逼出唔係講平時逼出嚟嗰啲逼出嚟，即係有時你點樣突出嗰樣嘢呢，你係靠有時靠個背景，用一啲嘢去突出佢出嚟啊嘛。係， 冇錯。 即係可能嗰條女又唔係好靚㗎啦，但係佢又俾錢我幫我影執相咁，我都要影㗎，大佬。影到好醜樣，點唔得嘅？啊，點樣即係整佢好似好啲咧？咁樣，喂，佢啲景又唔靚喎。誒、欸，你估去咗邊度布吉度影咩？旺角嘅啫，大佬係嘛？係。哇，咁點啊？入邊話突突然咪不如用個景深淺啲嘅係嘛？係，梗係咁㗎啦。而家影真人物嚇、啊，秘密武器就景深淺啫嘛。可能後邊蒙查查係咪啊？睇都睇唔真係咩嚟係嘛？咁佢哋咪襯到咪好似佢好似好靚咁咯？ 嗯， 係嘛？ 係。 咁啊，儘量打疏乎啲，或者整。白啲光啲咁嗰啲你咪唔係咁睇到佢變咗變面囉。咁你其實有啲方法點樣即係突出一啲嘢㗎嘛。 嗯。 你樣嘢都咁清楚咁後面啲招牌啊一流一鳳咩嗰啲咪睇晒。好核突㗎喎大佬。咁佢啲暗瘡又見晒咁樣咁好咩 要配嚟嘅咩 電腦 執 嘅 嗰啲。 用電腦執唔係喎，咁但係佢而家係唔係啊嘛？而家佢個個都靚仔靚女嘅時候，你執咩啫？佢又冇揾電腦執醜啲後面啲人喎、 啊。係啊，後 冇啊，唔係而家係嗰啲影相成排企埋一齊，個個啲整容整埋一樣嗰啲執法啊嘛。 係係啊係啊係啊，佢、啊啊、後面阿滅子先生後面嗰啲女徒弟咧，啲人話佢哋個個都係 com 出嚟嘅啲樣，個個係靚仔靚女一模一樣 嘅。 知 㗎嘅。 係啊， 隻眼。即就嚟大過阿聰夢啦，仲係咁啊？ 係啊， 係啊，誒，呢啲戲係之後可以用個 program， 用個 app 可以 P 過班人呢樣啊， 唔係而家咪講嗰有隻 poker 咪啲嘢去隨意 key 啊？ 哦，唔怪得個油頭粉面咧，原來揾 P 過嘅。 哦，唔怪得係咁啦。 係嘛？嗯。 嗰啲鏡頭全部都係用嗰啲美圖嗰啲。 係啦，美圖素素收收。 係啦，嗰啲啊，唉，真係。 哦，咁我唔知啊。總之你睇落去咧，即係。唔係，即係個個都靚就梗係好嘅，但係你冇咗個層次感咪唔好咯，即係冇分別嘅，個靚仔靚女嚟嘅。 你即係你仙俠就還可以咁樣拍，真係一個個都啊仙人嚟㗎嘛。 唔會㗎，你仙俠你嗰啲咩白眉長眉嗰啲都唔會靚仔啦，係嘛？ 咁啊係。 嚇！長眉都洪金寶啊。 係冇錯。 啊！長眉都已經要劉德華啦，咁樣， 冇啊，冇辦法，因為佢好似感覺上，因為啲人而家唔係睇書或者咩咧，你即係如果睇，可能佢都係打機式嗰啲。 唔係啊，其實呢一隻就係世代戰爭嚟嘅，佢唔中意見到有老人啊，你明唔明啊？ 嗯， 呢一度咧，你幾乎係得張三豐一個咧，你見到係老人嚟嘅，即係佢好明顯係一個老人，但其他人唔老噶。 咁啊，邊個白眉英國都唔算太老，係咯？ 個樣啊，最少個樣唔太老， 樣都唔係好老咯，係啦。 你周海媚梗係真人都唔係後生女啦，但係即係個樣睇上咧唔可以老嘅。 係。 係啊，咁以前有冇咁嘅？ 冇啊， 有冇話嫌佢老啊？啲演員都唔係後生啦，個中女碌啲好好啦，係咪先？佢唔係中女噶咯，已經其實應該阿婆噶啦，係嘛？周海媚已經。 其實呢八年九年嘅話，你當2010年打後所有嗰啲都係行呢個方針㗎啦， 係嘛？ 係啊係。 即係2000幾年嗰時仲有啲分，即係老啲後生，但係2010年打後出嗰啲全部真係佢即係個個都整到差唔多㗎啦， 係嘛？即係陳松伶走出嚟係個樣好似仲後生過阿陳偉係嘛？即係佢都唔係話後生，但係佢後生過陳偉咁啊嘛，要咁啊嘛？ 係啊。 唔知啊， 即系要咁样睇，系啦，即系仲可以搭得翻郑伊健啊，其实好真啊， 系得，真系得先系得先， 都冇乜问题嘅，就都再开翻套啦，熟单啦可以啊， 系冇错， 或者黄松阳个咩都得啊，仲可以，或者天涯歌女续集系嘛， 系 都仲得系嘛，如果郑伊健唔介意翻嚟拍翻套剧啊， 系， 真系讲翻佢哋系嘛，唔使转黑人啊嘛。 唔使啩？ 香港唔兴嘅，香港唔兴转黑人啊。 系。 香港兴转大陆人啫，最多，不唔会无线发生嘅呢啲啊， 冇错。 周星驰呢啲会发生嘅啫。 系。 嗱，咁讲下啦，嗱，即主题曲，我就觉得其实不嬲，我觉得呢个版本最高系唱唔到任何倚天屠龙嘅任何内容出嚟嘅 ，OK？ 只系一隻流行曲嚟嘅啫。咁但系我就唔知点解个个入晒脑咧系呢只嘅吓，我哋记得嘅倚天屠龙嘅主题曲，我唔知道你记得系边只啊？我就記得係鄭少秋嗰隻嚟嘅。 咩情義於心中有幾多重啊？嗰首啊， 梗係啦。 係啊， 嗯，我唔知道啊，心應該都係啊，係咪？咁 啊， 馬仔，馬仔咧？ 咩紅星火啊，更加勁啦，直頭啊！ 係啊， 紅星火就插曲啫，嚇。 係啊，嗰度都勁啊，嗰度都 係。 嗰時係有隻碟噶嘛，鄭少秋點樣揸把劍咁打坐咁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怪。 紅星火就搞笑啲嘅，你覺得好似唔係好似？ 但係就好配合佢哋明教嗰、那個 明教 祭典啊嗰啲啊， 歌詩啊，紅紅聖火煉我苦痛多咁噶嘛。 直頭係金庸嘅小説嗰個詞都差唔多係呢一組詞。 係咪啊？有有翻㗎係嘛？係咯。 有呢首歌㗎，佢哋原著。 哦，有嘅 ，OK。哦，即就冇嗰個音啫，但係有呢個字，有啲詞。 但係個歌詞係有少少詞。 係。如果你主題曲啊，我成覺得咧，咪即係星戰嗰只，即係唔係嗰只開場嗰只啊？其實即係嗰只成日有日播咗啲遮大咁嘅音樂咧，佢就可以好柔又得，又可以好激昂又得嗰只啊。 嗯。 係。啊，即係嗰只嘀嘀嘀嘀嘀嘀嘀嗰只啊，嘀嘀。 哦，係係係。 嘀嘀，嗱嗰只佢又打一陣，又用翻同一個音，但係佢又變咗激昂咯。咁噶嘛，咁佢呢隻主題曲就直情係咁嘅 feel， 我想唔知係咪抄沙窩添，我甚至覺得係，嗰時有沙窩味咧，我都唔記得邊度早啲啊嚇。嗱，你諗下隻音樂都有啲似喎，你諗下。 鄭少秋嗰套咧就1978年嘅。 咦，咁差唔多喎、啊，差唔多喎、啊，隔空抄啊，犀利啊！你抄我抄你咧，原來 John Williams 抄顧家輝，個音有啲似噶，係嘛？都係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咁啊！嗱，佢都有激昂版嘅喎，你佢嗰條攻打光明頂嚇嗰啲，都有嘅喎，係咪？都係咁嘅喎，我就覺得嗱，你作為主題曲咧，首先就要你個調啊，又可以柔，又可以軟，又軟，第二都可以激昂，所以用翻同一個調都得啊！佢呢個主題曲真係做到嘅，仲有。前日邊個寫嗱曲就一定係顧家輝㗎啦，當年如果我冇搞錯啊， 一定啦， 幾乎一定御用啦，無線。咁前日邊個寫咧？到底係黃霑啊，定 係都係黃霑㗎啦。 係啊，冇錯。 查 係啊，係啊，查咗係啊。 再查一查。 係啦，唔係我都驚有另一個霑㗎啦，都係啲 盧國 霑 嗰啲啊， 係啲霑 啊， 國 光嗰個。 係啦係啦，呢隻就應該係黃霑係咪咧？我真係唔係好搞到。 查咗 係 啊。 係嘛？都係係嘛？嗱，就寫得點樣好法咧？即係好嘅，有時意思就係應題啊！佢黃霑就寫條亂寫，唔係即係起碼佢識得應題。《倚天屠龍記》係講乜嘅咧？就係、是、情義同埋仇恨嘅呢兩樣嘢嘅衝突啊！係 啊， 主要係咁嚇。咁呢樣嘢直情係戲劇入邊嘅衝突啦，好明顯係。即係其實佢就唱個詞就成個就圍繞住呢樣嘢嘅啫。 头嗰两句就 玩翻 嚟 啦，头系咯，佢好白噶，系啊，情义妖心中有几多重啊嘛，仇恨又却是谁所中咁，即系佢直讲噶啦，系啊，咁当然佢中间亦都好似超级机械一样，冇办法唔提下个剧名就系屠龙刀与天剑斩不断咁， 讲下啲武器咁啊嘛， 系啊， 系一定有根抌都要唱出嚟噶嘛，大佬， 系 咯， 系啊， 冇人唱嘅，以前一定有，而家冇咗咯， 落 c a 而家冇咗咯，而家睇新嗰啲根抌唔会唱根抌噶， 哦， 唔会有根抌个字走出嚟噶， 咦？ 以前好興㗎嘛，吉他 robot 啊，麥尖加 set 一定會唱㗎，係唱埋嗰啲武器啊，唱埋啲絕招。 係啊，呢度都有啊。 呢度都有咩？絕招冇啩？ 啊，咁屠龍刀同倚天劍 屠龍刀啫，咁佢都冇好唱嗰啲咩乾坤大挪移冇唱落去。係 啊。 九陽神功、大力金剛指，唔係你講個係街市㗎啦，即係嗰啲嗰啲係 超好武功啊，十八掌可以定我嗰啲啊， 好武功嗰啲啊，嗰啲上曬落去，但係嗰啲就比較粗俗嘅填得啊，雖然就開創廣東話詞嘅先河啊，但係倚天屠龍呢隻就我就覺得填得好好，即係佢係即係人哋應題啊，最緊要係 啊，冇錯啊。 系啊，同埋你睇個套劇，你記得呢只歌嘅，咁好明顯後來啲人嘅冇睇過，完全冇睇過呢個版本嘅。 嗯， 係。雖然呢個版本你而家睇翻會覺得好簡陋啊，佢舞台劇咁嘅啫，係啦，冇辦法嘅，以當時嘅製作。咁但係其實好睇嘅，即係啲演出啊，樣嘢好睇嘅。 我想揾翻嚟睇。 好㗎， 可能都有啊，我試下揾俾你啊。上次都揾到楚留香俾阿明睇啦。 唔係 TV Super， 我好似可能揾到嘅可能。 哦，咁買 TV Super 應該有嘅，呢啲咁正 嘅，想去嗰度揾翻， 係咯，即係如果你話喺網上想睇，就要抄一抄啦，係咯。 哦， 咁上次係咪我都揾到啊？左流香俾啊， 係啊，買 TV Super 都冇嘅，你竟然揾到，犀利啊！ 咪即係廣東話喎，仲要 係廣東話啊嘛， 唔係配國語喎，係 咯， 即係你話嗰套你就睇到吳孟達啦，就做呢個 胡 鐵花係嘛，即係左流香由細玩到大嘅 friend 個 friend 係啦。 嗯， 系啊，系咁，当然呢度佢里边都几唔卖得嘅，做得吓， 系 都演三叔咁嘅啦，少少。但系后屘正经嘅，后屘当楚留香啫，阿郑少秋做咗楚留香，开始颓啊，最尾因为死咗阿赵雅芝，吓，即系佢成日想放弃啊，吓，咁啊到阿胡蝶花竟然发威，吓，竟然有呢一段嘅，系啊，系啊， 系， 即系你冇睇过，你可能冇睇过吴孟达做正经嘅，但系好多时候， 嗯， 系。即係佢即係表面上瘋瘋癲癲飲酒啊，其實佢有好 man 嘅一面嘅嚇，大家冇睇過啊，好睇《楚留香》非常之好睇，係咪 係 有推理劇嘅劇情， 係 嗯， 佢本身就是一個古裝版嘅偵探嚟嘅， 係你個古裝詹士邦喺又查案，跟住佢戴子成 嘅槍啊，戴子成嗰個槍，但係咧你好似話原著反而佢好似唔係用戴子成功噶嘛，係嘛？ 好似冇乜點講，我唔記得。 即係我成日講大展神功，其實就係鄭少秋個版本。 嗯， 即係佢已經變咗嗰套入面係楚留香嘅，即係一個 絕 技，即係一個絕技啦，可以講得上。 絕 招啊！係啊，即係啲人咧見到即係有人可以咁樣彈咁去開槍咁，就知道彈指神功啫嚇。楚留香咁，但係其實佢好多時都會強調咧，佢係聞到一陣香氣啊，即係花嘅香氣嘅，如果我冇記錯係。 係啊係啊 係啊，就係楚留香啊嘛，佢都有咁講嘅，但係呢套就好似反而彈指神功仲出啲嚇。同埋佢都是水上漂㗎嘛，即係話佢輕功嚇。 係啊， 唔係鐵掌水上漂嘅話，唔係俾人迫擊炮射嚟嗰啲啊。 咪講係鐵不海嘅強叫啊。 佢咁叫啫，但係所有都未至於真係喺水上面漂嘅，即係呢個係一個講法嚟嘅啫。佢裏面冇影佢喺水上面行嘅。 係李力持嗰係叫鐵腿水上漂啊，唔係鐵掌啊，係啦。 啊啊，是但啦，係啦，即係第一定就識嗰啲係嘛，死未？ 系 嘛？ 系啊，冇 错。啊，咁啊变咗冇啦，呢啲所谓集体回忆员都唔系好集体噶啦，你都带埋落棺材嘅，已经都系咯。 系啊， 即系新一代人嘅就系完全冇睇过，即系个个都记得就系呢只周华健呢只就系呢个版本啦。佢嘅睇过嘅所谓周子若咪就系阿周海媚咯。 啊，同埋如果讲黄蓉嘅话咧，就啲人记得嗰个其实。唔係鍾美玲㗎啦，係朱茵㗎啦，依家。 咁啊 ，fit 好多咯，係咯。 係啊，阿 馬仔講咩啊？頭先 我冇，因為其實鄭少秋嗰套我都嗱，我冇即係冇乜點樣睇過啊。其實我真係，如果你話成套睇曬，我反而真係馬景涛嗰度啊，成套睇曬。 因為時代唔同啊嘛，你都唔會話揾翻嚟睇，去到後來係咩？ 係， 反而係。反而神雕就劉德華嗰個版本就睇咗三次咯， 哇！因為有重播啊嘛， 係啊係啊，最近有重播啊， 咁啊係嘅，你鄭少秋嗰個《倚天屠龍》又冇乜點重播，即係佢有嗰時有咯，有來冇。 同埋你以前咧，你冇得網上睇咧，你係電視台重播，你先有得睇翻嘅。如果唔係，你極少機會睇得到。 咁係咪真係呢套真係少重播啲咧？係咪因為？系咯，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啊。 嗯，系啊，可能系。 咁但系如果你问一众去到师奶嗰啲咧，佢哋一定系睇郑少秋嗰个版本噶啦。 系、嗯，一定 讲噶， 系 啊，系咯，即系佢心目中话，咁唔使讲郑少秋就系大侠啊，即系佢哋睇过嘅所有武侠片，最记得就系郑少秋做主角嗰啲咯。 系，同埋我上网亦都查睇过，我一直以为如果嗱，我哋嗰个回忆啊吓，最好嘅乔峰嚟计系梁家人啊嘛。但依家其實 嗰時梁家人未交嘅，未走咗去賣白花油，真係白花油。 但依家，但依家嚟講，原來啲人覺得反而覺得黃日華喎，其實就 哇嗰度好厚嘅咯，你講嗰度好新嘅咯。 啲人反而覺得黃日華最深刻印象喎，依家啲人就 啊， 因為其實個年齡層問題啊，其實而家係 咪跌翻？佢又冇睇過黃日華做郭靖喎，又冇睇過啊。 有睇一日係啊，嗰套啲人就講就講話嗰套正咯，但係啲人其實未睇過，但係唔知點解人哋話正，佢哋跟住話正啊。佢哋真心覺得好睇嗰，其實張智霖嗰啲人就 係咯。咁佢唉，邊有睇過啊，大佬？ 我睇過，但係人哋已經講話正，跟住話正係啊。阿华仔， 其实而家又做个问题就系，因为我发觉系问过啲廿零岁嗰啲咧，其实系金融啲嘢完全冇睇过 嘅。哦， 系嗱，唔系讲原著，系讲紧即系已经系啲戏啊或者啲电视剧噶咯。 系啊，冇睇过，冇睇过，唔睇噶嘛，佢哋会 要三字头嗰啲先睇过嘅，应该。 冇错，即系你仲会好陶醉喺咩《神雕侠侣》嗰啲，已经唔系僆仔嚟噶。 嗯，系。 系，僆仔唔系刀剑若梦，刀剑神域啊，大佬。 系，冇错，系啊。 刀剑若梦嘅真系。 都勾啦，可能都勾添啊，刀剑神域都有可能。 刀剑神域都勾啦， 系 嘛？ 系勾啦。 真金丝乜咁老饼啊？基拉大和边个嚟噶？ 系啊，唉， 冇噶啦，而家啲嘢传承唔到，冇办法。 嗯。 嗯。即係而家唔係蒙面超人，唔係講啊洪大龍嗰啲舊啊，係個 Kuga 啊，大佬。 嗯。 哦，係啊，我聽咗佢哋講話咩最舊嗰個就係 Kuga 咁啊。哇。 係咯，你諗下連龍騎條友都變咗大叔啊！你諗下。係咯，即係佢心目中呢啲演係老鬼嚟嘅，係。 你唔係你老到咁上下係同嗰個 level 噶嘛？ 係，冇錯。 係咯。你老到咁上下唔一樣，即係胡峰基本上咪即係同阿劉德華一樣嘅啫嘛。哇！你問下啲僆仔，佢劉德華係阿伯嚟㗎。係。我哋梗係覺得劉德華，就算唔係靚仔都靚佬啊，你靚佬阿桑。 係。 Tom Cruise 阿叔啊，阿伯啊。 係。 咩靚佬啊？靚佬都唔係唔止啦。 嗯。 係啊，阿伯嚟啊，大佬。咁啊，即係咪真係同胡方就害咪都就係死啦？覺得， 嗯， 咪即係可能三十歲以上嗰啲都係伯嚟噶嘛， 係， 即係三十歲到三百歲都一樣嘅啫嘛，係咪？ 係， 即係僆仔即係後生仔嗰個其實好短嘅啫嘛，你咪即係三十歲前咁咯，大概係， 係， 係嘛？咁你好多嗰啲即係叫得出名嘅星，其實都過曬啦， 係啊。 你睇無線嗰堆， 你試下無，你試下揾無線去拍啊！嗱，大佬，哇，個個都三十五歲以上嘅，一定揾嗰啲周子若係趙敏啊嗰啲一定，係冇計啊，大佬。 哇！都卅幾咁 young 啊，大佬，四廿幾啊， 唉，真係冇計。